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又嚟到礼拜五嘅玩乐高地啦，嗱，咁我哋今晚就请到阿胶叔叔 ，Hello，Hello， 嗱，咁啊，胶叔叔咧，英文名 Uncle Plastic， 咁啊，系一个喺乱世中意积木啊，苦中作乐嘅中年大叔，就以积木起革命啊，咁啊，正所谓好似后面呢个标题咁啊，哇，其实都几型嘅，嗱，咁啊，其实胶叔叔系咩咧？佢就有個Facebook 嘅 fan page 嗱，麻煩技術人可以去一去嗰個 page， 唔該你。咁啊，其實呢個 fan page 係以 LEGO MOC 作品為主嘅。咁啊，其實應該喺9月初就開始有呢個 page。咁啊，其實即係短短2个月都有2000几个 like。咁你聽落就好似～好似冇乜料到咁样，咁但其实我想讲咧，佢个影响力啊，算系呢个无远佛界。咁点解咧？因为like 呢个 page 嘅人就主要唔系LEGO fans， 其实都有好多其他范畴嘅人啦，即系包括关心时事啊，玩艺术啊，咩都好啊，即系尤其是喺呢段时候。大家都一定留意好多香港政治啊時局發展咁嘅，嗱咁啊麻煩翻嚟嗰個大畫面先啦嚇，嗱咁其實膠叔叔嘅作品咧都係以政治人物同埋話題為主啦，咁同埋我諗香港幾乎都冇乜人以呢個時事話題去砌 LEGO 嘅，咁就所以我諗膠叔叔都可以話係香港第一人。嗱咁啊，即系我想问问教叔叔啦，你系几时开始砌 LEGO， 同埋你系咪都有玩开 LEGO 啊？ 我就都有玩开啲 LEGO 嘅，咁啊以前都系玩一啲 set 啦，即系可能玩一啲big house 啊，有一啲科技系列嗰啲车啊咁样，咁啊近呢一年就开始自己玩MOC。咁啊，開始都砌下一啲唔同嘅作品咁樣，咁啊，亦都即係可能 MOC 初頭就砌下啲 BigCats 嘅嘢啦，咁樣都有啲其他嘅嘢咁樣啦。咁啊，主要都玩咗，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嘅。 OK， 嗱，咁啊，好似頭先咁講啦，膠叔叔呢個 fan page 其實就叫做起咗2个零月左右啦。咁但係有啲相啊。即係雖然短短得嗰即係所謂2000零个 like 啦，咁但係有啲相嗰個 like 數就非常之誇張嘅，咁就麻煩去一去我哋阿張建中啊首長嗰張相先，唔該你啊。好嗱，咁呢張相咧應該係2个礼拜之前左右嘅一件作品，咁啊喂大佬都成1000几个 like 喎。係 啊係啊，都有1000几个㗎，咁都share 都係有1000几个嘅。 咁即係其实好简单啦，膠叔叔佢嘅嗰啲作品我諗都係因应嗰个时态发展而即係叫做有一啲新嘅 idea 去创作。咁我哋嘅张司长佢话大家要忘记过去啊，要向前望啊。咁嗱，膠叔叔我想问你啦，你啱唔啱听呢句？ 哦，嗱，我哋冇问题㗎。即系呢张相就我谂，其实好多人去 share 就系、主要就即系可能佢哋唔系好中意张司长，我相信都系。咁但系可能佢又都某程度上都几同意，就系上面写住嘅字咁嗱，好简单啦，即系都系一样嘢。咁如果你揾齐呢个所有嘅司局长咁样，俾我哋45分钟攞住啲铁通啊、藤条啊任打咁样， OK 的，即是如果他们不追究的话，那我都很同意大家齐心向前发展，是啦，乜都不好搞，好不好？ 嗱，咁啊，即系阿张司长，我觉得讲呢句咧，喂，你真系啊，真系咁你都讲得出。咁但系我另外想讲咧，呢张相我谂系因为特别贴题啊，一睇就知系佢。同埋即系我想问问啦，以砌 MOC 嚟讲，佢应该算系简单嘅。 唔算太复杂。咁其实一直我都砌啲 MOC 都系系掌握佢嗰啲个人嘅特征啊，都系咁啊，张司长咁啊，大家都知啦，即系佢又冇乜头发样啊，我咪唔砌啲头发俾佢咯，咁啊戴副眼镜咁啊整副眼镜俾佢咯，咁啊同埋就身形就肥胖啲，咁我呢个就唔系一个 standard 嘅 big head 嘅 size 嘅，其实佢个身体就阔啲嘅，有六达嘅咁样，咁啊即系就似一个肥佬咁样咯。 OK， 咁去翻个大镜先啊，唔该。嗱，其实即系讲到张司长呢张相，就即系唔系话笑你冇头发啦。咁其实都系尽量用lego 去表达嗰个人嘅特征。咁你话阿张司长张卜卜呢个系啱嘅，一睇就知。嗱，咁啊想问翻啦，点解要系以呢、這个bricks head 嘅嗰个 style 为主咧？ 其实 bricks head 就因为本身我之前都有储一啲即系 LEGO 出嘅一啲嘅 Marvels 啊、Star Wars 系列嘅 Big Heads， 咁我都好中意呢一个嘅 format 嘅。咁我又觉得其实佢系一个几容易去就话你比较简单去展露到嗰个角色嘅特征咁样，咁又几得意嘅。咁即系呢个就几讨人欢喜。咁当然即系阿张司长，人哋欢唔欢喜我就真系控制唔到啦呢样嘢。咁我用呢个形式嚟表达嘅啫，咁样都系。 嗱，咁啊，即系老老实实啦，张司长咁啊，即系张卜卜啦，即系以官嚟讲咧，我觉得佢个样都算系，即系唔系黑人憎嗰啲嘅吓，同埋咁啊，即系讲真，身为呢个炒楼王，咁啊，同埋居民有钱人啲头发少啲，咁啊，都 OK 啦，我觉得系嘛，所以即系，我觉得你话如果用 big chest 去即系去表达。去借 Bricks Head 呢个系列去表达嗰啲政治人物，其实我觉得都真系几抵死嘅做得。嗱，咁啊，即系事不宜迟啦。其实今日阿胶叔叔都叫攞咗一啲作品上嚟，咁啊，同埋你见到喂呢、這个点解得个一半身嘅咧？咁啊，其实唔系嘅。咁啊，麻烦去个 side 镜先。好，攞开后面部电话先。嗱，咁啊呢只嘢咧，咁啊盲嘅都知佢系咩啦。咁啊，其实佢系一只饲料。嗱，咁我想问一问先啦。喂，呢只狮鸟，狮头鸟身就唔系鸟头狮身，你系咪歧视先而家？ 嗱，又唔系歧视嘅，咁啊狮鸟，咁啊顾名思义，有个狮字行头啊嘛，系咪啊？咁我咪砌咗个狮子头先咯，咁样。咁的而且确，我砌完个狮子头，我先至谂住加分对翼俾佢嘅。咁所以就有大家而家见到呢个作品咁啊出咗嚟啦。 OK， 嗱，咁啊，其实都想问啦，私聊算唔算系你最满意嘅作品咧？ 暂时嚟讲都可以系噶，咁因为即系我自己都觉得个狮头咁样，即系我自己都都几花心机嘅，咁啊，即系用咗好多啲好细粒一乘一嘅一啲斜面啊，或者一啲弧形嘅穿啊，咁啊砌到个狮头出嚟，咁我又觉得。都似似地咁样咁啊，所以都暂时都 OK 嘅呢个，我都几中意。 嗱，咁再想问埋啦，因为睇个狮头啊，嗱就咁睇咧，喂有呢个汇丰银行 feel 啊，咁因为你知其实狮子头啊，佢本身都真系重嘅，所以你喺雕琢个头嗰下会唔会话好大难度，同埋有冇啲咩即系 difficulties 要去即系overcome 咧咁样？ 都会噶，咁因为其实我最初就砌咗个狮头先啦，咁即系我自己习惯嘅，即系无论你砌人形或者动物形，我都会砌咗个头，因为其实你成个角色，佢嗰个神髓咧，其实就喺个头同埋个面上嗰度咁样。咁我砌完个头，几重手噶喎，原来呢个狮头都咁啊，就用咗大嘅波浆关节去做啦。咁不过就可能由于狮头都真系有啲重量咧。而家砌完出嚟，佢系要四只脚企啦，即系你因为两只脚企，佢都企唔稳，即系所以就即系个狮头要有重量咁啊，变咗由而家呢个形态咁样，但系 OK， 嗱，咁想再讲翻啦，咁呢只私鸟啊，哎，我差啲唔记得咗。嗱，私鸟其实呢两只翼咧喺LEGO 的确系出过嘅，咁但系佢原著嘅嗰个件啊，冇呢只色啊，咁啊胶叔叔就出去叫做倒冇一只。LEGO 真係有出過嘅 shape， 咁當然即係自己再噴翻油咁樣啦，咁啊即係呢個要事先聲明，喂費事即係各位讀者，喂你心諗你 Bricklink 都揾唔到嘅，係咪流噶？咁啊唔係嘅，真係有出過嘅。嗱，咁我想問埋啦，好多呢啲件都係即係上網揾啊，或者即係出街買咁啦，要雕琢呢只飼鳥算唔算好難咧？即係嗰啲件啊？ 其实就又唔算难嘅，的而且确头先都讲过，就朱兰佢哋翼啦，咁即系我都知道有一对咁样嘅翼嘅，咁但系就的而且确都买都好困难噶嘛，正如头先阿 Dennis 都讲噶嘛，都系用一啲 3D 打印嘅技术帮助啊，咁啊请咗呢对翼出嚟咁样咯，咁啊都参考咗一啲，即系我自己其实都系上网揾一啲狮子嘅。想咁去参考佢形态咁砌出嚟，咁苏花嚟讲，都 OK 噶，呢个都系。 我唔系，其实我想讲咧，个样啊真系有啲杀气，真系唔系讲笑。咁另外问埋啦，即系我你知而家咩都要平等啊，唔好歧视啊。嗱，会唔会整翻只鸟头狮身先？ 哦，可以考虑啊，呢个我有研究下噶，可以其实系加个头盔佢咯，或者系。 OK， 其实。如果即呢个真系题外话啦，你知 LEGO 都有出一下啲雀仔噶嘛？咁其实个嘴你系真系可以参考用嗰啲一乘一嗰啲啊？哎，我唔知啊，即系 其实佢有出嗰个鹰嘴嘅头嘅动物系列系有出过嘅。 OK， 咁啊，即系呢个睇下你之后会唔会砌咁啦？嗱，咁想问埋啦，呢件作品有冇话用咗几耐？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定系？ 个头就砌咗一晚啦，咁跟住就第二晚就都系用咗几个钟就完成埋个身啦，咁啊即系加埋就可能两晚左右到啦，都系。 O K， 好，嗱咁啊去翻个大镜先，唔该。嗱咁啊即系私了啦吓，咁啊即系而家将佢搬翻去中间先。嗱咁其实。诶，可唔可以去翻原本话 background 嗰张相先？唔该你。嗱，咁啊，系第一张积木革命嗰张，唔该你。嗱，咁啊，即系讲到积木革命啦，咁啊，顾名思义，咁啊，梗系揾翻个抗争者嘅样子出嚟睇下。嗱，咁啊，其实呢只抗争者应该系，即系我估啦，系咪阿胶叔叔第一件作品？ 系啊，冇错，我第一。只砌就砌咗佢先嘅，咁啊跟手其实我创作佢同一时间都已经连埋另外两个角色，咁就系嗱我哋有一个用武嘅意思啦，咁样。 OK， 咁麻烦去一去个 size 镜先，唔该。好，咁啊呢三只Big Chess 啊，咁第一个俾大家睇嘅就系、是、抗争者先。等等先啊，我转一转嗰个 pad， 嗱即刻问先。难唔难砌？同埋嗱，我估啦，有啲件都特别难揾嘅。 都系嘅呢个，咁就最主要就系、是、最难揾嘅系把遮。咁又系好罕有嘅呢把遮。咁同埋就即系我砌咗个防毒面罩咧，其实即系都好紧要嗰、那个点缀嘅位置，就系佢两块粉红色嘅泪水啊。咁啊，呢啲颜色就难揾啲咯，都系咁啊。主要其实构成呢一只公仔嘅形象都系呢两样嘢 啦。嗱，咁即系讲到颜色啦，我谂阿胶叔叔而家砌即系呢啲作品会比较好彩，即系或者好啲啦，因为。LEGO 自从出咗 Friends 嗰个系列之后咧，佢多咗好多彩色嘅件啊！喂，包括喂女嘴呢啲色，喂 LEGO 世界以前边度有噶？系后屘出咗 Friends 系列，所以佢先爆咁多呢啲，即系以前属于骑呢色嘅体系嘅。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即系亦都多谢有 Friends 呢个系列，所以呢个女嘴先可以诞生。嗱，咁我想问埋把遮啦，其实 是那个难找程度和价钱是几多少，还有你在哪里找？ 如果你去 BigLink 去找呢，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好像是只有一间或者两间的 BigLink 的店铺有得买的，那好像是买三十几元一粒这个只是是好像这么难找的，都少的。 OK， 即是这个在香港应该都找不到，要在外国 BigLink 才找到了。 没错没错，是啊。 OK， 好，那咁啊，讲咗抗争者先，咁啊，我哋可以睇下讲呢个 medic 先啦。其实我用 medic 呢个字咧，系有少少即系悲惨，因为 medic 其实喺呢、這个军事上先系用嘅讲法。其实我哋正確个读法应该系 first aid。嗱，咁即系 first aid 嘅嗰、那个，等阵啊。嗰、那个模样就嗱，即系同大家睇直播嗰个模样一样，都真系会头上面有个头盔，咁啊有个十字，咁啊嗱，想问一下呢只相对系咪应该简单啲？ 其实就差不多，即系其实个结构系同之前嗰只都好类似，咁啊只不过佢就唔系揸住把遮，就揸住个药箱嘅，咁啊就易揾咗咯，即系就换少把遮，咁同埋就即系呢个都系我观察翻前线，我见到佢哋嘅形象都系着一啲黄色啊银色嘅反光背心咁样，咁都系用咗呢个咯，同埋大家都好好鲜明个标志就系、是。头上面一个粉红色，唔系头上面一个红色嘅十字架咁样，即系左角嘅影咁样， O K， 嗱，咁啊可以好快俾大家睇埋，我可以摆旁，即系将佢攞开先。好，咁啊呢位就系我哋嘅记者，咁就系 press， 等等先，我摆好啲。嗱，即系我啊想讲，我好尊重啲记者嘅。哇，大佬，你喺现场俾九啊几个嗰啲咁嘅，嗰啲咁嘅令人好烦厌嘅强光咁样照住。即系我觉得佢嘅脾气真系算系咁噶啦，嗱咁啊，即系呢个可以再交俾阿交叔叔介绍下啦。 嗱呢、這个其实系呢、這个系姐姐嚟嘅，呢、這个即系佢有个马尾嘅。咁啊，即系之前大家都知啦，即系都有一啲记者嘅姐姐都被袭击啦，记者咁，其实我哋都即系好尊重佢，亦都真系好敬佩佢哋。咁啊，有咗呢个角色出咗嚟，咁啊，所以我就呢、這个就做咗个女仔嘅身份啦。咁同埋呢个特别就系、是、佢都有一啲相机嘅背景嘅 logo， 咁我都用咗落去咁样，系啦。 另外嗰只手就系叫做有个 selfie 啦，当然唔系攞去做 selfie， 即系。方便好嗱，咁啊，其实将我可以将佢哋摆埋一齐咯，摆唔摆到咧？应该 OK 嘅，即系叫做俾大家睇下。可以话系三位，唉，即系现场啊，食最多催泪弹嘅一啲角色，摆埋一齐俾大家睇。喂，咁我想问一问啦，其实当初你一齐，即系你一谂呢个 idea， 其实你就已经谂佢哋三个啦。 是啊，冇错，一 齐嘅。OK OK， 咁啊，即系转俾大家睇下正面啦。其实我觉得摆埋一齐咧，都几型嘅真系。嗱，咁要问埋啦。头先咪话，即系教叔叔都会因应嗰个时态发展啊，而去创新一啲而去创作一啲新嘅作品啦。咁我想问一下，嚟紧有冇啲咩新作啦？ 都有谂咗噶，咁就其实即系之前都。即除了呢啲主線嘅角色之外啦，好多支線角色，即係阿肥媽啊嗰啲咁樣啊，咁啊小紅維尼啊，立邦 James 啊都有砌過。咁啊，我一直有個好想砌嘅，就話阿謝 Sir 未砌嘅，係啊，同埋阿 DQ 博士啊，何生係啊。 嗱，即係好彩你有講阿何生，因為你知啊，我個問題啊係問你。你会不会因应这个时态发展去创作新的作品？喂，那我们何生没有了个 degree， 不是 degree， 是博士，荣誉博士，那你说是不是最应该创作的作品呢？那我觉得是的。而我觉得砌他同埋砌张司长那个，即是那个方法都是异曲同工的，是吗？ 我会尝试想一个有啲分别嘅方法啦，即系 可能是身形上或者发型就去做个识别啦。 OK OK， 咁啊，即系希望你快啲啦，因为啊，我哋呢啲 fans 啊睇你个 page 停咗几日咁咧。 系系啊，因为即系呢几日都真系少咗系出新嘅 post 啊。 OK， 嗱，咁啊可以去翻个大镜先，唔该你。嗱，咁其实胶叔叔即系贵人是亡啊。咁啊，即系虽然细佬批评佢吓，点解最近好似冇乜出新嘅作品？咁啊，但系都唔系嘅，即系都叫做有少少整出嚟俾大家睇下咁啦。嗱，咁麻烦可以去去张司长之后嗰张相嘅，唔该技术人员。咁嚟紧呢张相，咁细佬睇到都非常之感动。系，系啦。咁啊，喺可以 zoom 去个大镜，哇，系呢个 God Save the Queen， 诶，麻烦你介绍下啦。 呢个系胶叔叔嘅 page 上面嘅 special guest 嚟嘅，即系特别嘉宾嚟 ，VIP 咧，我咁讲啦。呢个其实冇乜特别嘅，唔知点解有一晚心血来潮，咁啊想砌个舌头牛出嚟，咁啊铺上网，咁我都讲嘅，其实冇乜特别嘅，纯粹想砌下佢。系砌只公仔出嚟，咁啊，哇，好多人都好中意，原来都即系几受欢迎嘅，系呢、這个都几意外，几意外。 嗱，咁啊，即系我特别想讲嘅，即系唔知系咪因为佢系英女王啊？嗱，睇落真系磁场好多嘅，虽然 Big Chest 其实就即系你知得嗰两只 bling bling 眼，又冇耳冇口冇鼻啊嘛，咁啊，但系总之就系磁场吓，同埋即系嗰顶帽，我就系想问，系你用啲咩整出嚟？ 就佢用一啲其实个 LEGO 佢一个圆形嘅砖咧，其实就佢有出，但系就冇出一个咁样嘅 size。咁我就用咗几个四分一 quarter 嘅板去叠出嚟嘅呢个，系啊，咁啊同埋做咗少少弧面斜面嘅砖，就做个顶帽个边缘咁样咯，都系。 咁啊，呢啲暫時都係設計當中啦。咁啊，即係希望即係快啲可以俾細佬即係實手摸下咁啦。嗱，咁啊，另外都仲叫做有幾張相俾大家睇下啦。麻煩可以去下一張先。喂，即係題外話啦，其實揾呢啲件算唔算難？你要砌 Big Chest 嗰啲？ 如果好似譬如而家大家呢個光頭警務處長咧，咁啊呢啲就基本啲啦。因為主要其實就如果譬如啲顏色離唔開，譬如黑色啊、白色啊、深藍咧，呢啲就易揾啲噶。通常就要係啲特別顏色，咁就麻煩啲，係啦。 OK OK， 嗱咁啊，即係我特別記得，唔係你知而家咧唔可以開名啊，啊驚啊，啊咁啊，即係總之。即系呢只就都好易砌啦，光头处长同埋两只眼系冇眼珠，系做得啱嘅，系啦，嗱咁啊，可以继续去下一张先啦，唔该你，咁啊，即系都叫做俾大家睇下，嗱咁啊，其实呢张应该系十月初， 系冇错冇错，咁啊，当初就。即系其实私聊大家当然好明白啦，咁因为嗰阵时就咁啱好多一啲即系嗰啲喺闸机嗰度啲所谓自称休班警员嗰啲去执法咁样，咁啊好多学生仔又俾人有暴力对待咁样，咁啊希望请多个私聊人手可以加持一下个地铁站。 嗱，同埋老老实实，有时啲所谓休班警员，喂，讲真，你讲嘅，喂，真系次次都冇 warrant， 我狗知你系咩人系咪先？咁啊，即系咁啦，系嘛？唉，即系啲咩 Warren 嗰啲，我见嗰啲记者会咧，即系嗰啲记者都唔问嚟做咩，系咪先？咁我想问一下阿教叔叔，你会唔会浪费时间睇记者会？ 我直情觉得要杯葛添啦，仲开乜鸠啊？ 系，所以啊，我成日都谂起一句就系、是、What time is it？ 睇你好傻嘅，即系嘥气，我都唔明啲人兴啲乜，我啊从来都唔睇嘅。嗱，咁啊。翻翻节目，好，咁我哋去下两张啦，咁啊，即系快俾大家睇下，咁啊呢一张就系呢个全民反抗紧急法，喂，咁啊嗰啲血浆啊，都几应景喎， 咁啊配合翻佢满手鲜血啊嘛，咁啊大家都知佢系边位啦， 诶，噶啦，我哋啊林郑，唉，真系，咁啊嗱，即系讲翻个设计啦，嗰两只眼系咪应该系电话嚟嘅？ 其实就个眼镜后面系即系佢系有快波板糖咁样嘅线嘅， 类似个饭堂啦，似都似，即系电话我知你讲边个，就一条个咁啊，咁啊呢个两粒嘅，咁啊后面个镜框就用咗一个佢好似红，即系佢有个碟嘅，即系 mini figure 嘅配件咁样啦，就加咗个白色嘅喺上面。 咁啊呢个证明阿教叔叔嗰个实力啊系。高过小弟，因为屌电话应该是一乘二冇咁大个噶嘛，系嘛？ 冇错冇错，系啊。 傻狗年系咁啊，可以去下一张先啦，唔该。好，咁啊，下一张就嗱，其实前面嗰三位角色就攞咗上嚟俾大家睇啦。咁啊，后面系一啲自称差人啊，即系讲真，一日冇 Warren 嗰啲，我都唔话佢系差人嘅。 啊，系啊，我平日都好少咁称呼佢哋。 咁啊想讲埋手字啦，系咪有朋友帮你设计噶？ 啊，系啊，我邀请咗我有一位书法家嘅朋友，佢叫做长子啊，长子，咁啊揾佢帮我写噶，呢个就都即系我本人同埋都好多朋友都好欣赏佢嘅手字。 O、okay, K， 因为即系睇翻教叔叔个 page 其实嗰手字都几即系香港人唔系讲亮点啊。嗱，其实亮点咧，就即系其实原本都唔系啲香港人讲法，但唔知点解讲到周街都系。嗱，你要我一时间我都谂起咩字，但我宁愿讲 stand out 好过嘅，系啦。咁啊，即系一张都几贴题嘅相啦，系嘛？咁啊，后面有一堆自称警察，咁啊，一日冇 Warren 我都唔觉得佢系警察嘅。嗱，咁啊，可以再去下一张啊，唔该。好，下一张，等阿教叔叔介绍下啦。 砌呢一幅作品时候就，当时大家都好关注，就好多一啲不明嘅尸体发现啦。包括陈燕林小妹妹啦咁样。咁我原先最初其实就砌咗一对学生，即系男仔同女仔。咁就有呢一个事件，我就将佢改成大家就着黑色嘅衣服啦、校服啦。咁啊，手揸住白花，咁其实就系悼念真系每一位罹难嘅烈士啦。咁样即系希望可以寿年特殊啦。 好啦，咁就可以去翻个大镜先，唔该你。嗱，咁啊，去到最尾呢度，咁就多谢教叔叔啦。咁啊，亦都多谢技术人员，今夜麻烦到你啊。嗱，咁啊，今集就嚟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